在心里，你是否会想起我？你曾经为我付出那么多，我却把你推向伤心的漩涡。你听见了这一首歌，在心里，你是否还恨我？你曾经为我放弃那么多，我却怀疑你的心不属于我。心已很脆弱，请你不要再难过，是我犯下了不该犯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我知道你的心已经淡，犯下了不该犯的错。